久久记得他，还会想起我吗？爱没那么伟大，我不会再哭了。 我是那个国旅总社的。平时的话工作如果忙的时候就加班，不忙的时候就回家了，回家里看看书看看电视陪陪家里人，也就这样。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出差工作，有的时候我因为我们是有淡旺季的嘛，旺季的时候忙一些，淡季的时候就闲一些。平时不忙的时候多陪陪家里人，你工作的时候有时候忙起来的话会到晚一点，那个时候就家里就付出一些，就是也就这样。 冷树叶，树叶为何要流泪？难道怕枯萎？像我们告别在夜幕低垂，怕离别不美，泪尽头告给谁？想你眼神更狼狈，我知道你不会伤悲，泪干了难收回，听说在心扉，没有人体会我的爱给谁，怎么忘记失去你的滋味，管他风吹，爱永远徘徊，给你祝福留给自己心碎，忘了你永远学不会。

心的猫咪森林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一片森林里全是猫，那太可怕了，绝不会像这首夜歌那么可爱。所以如果有人说咱们去猫咪森林里逛逛，你一定要这样回答。来听这首夜歌，陈奕迅的对不起谢谢。 春白无瑕，温柔芬芳，你洗的衣服有你的模样，满身是汗，脱了又穿，你常笑我脏，男人难免啊，那种稀松平常的 带走一切的

像我的包围。白天我开始防备，隐藏空虚的颓废， 我是一名这个普通的出租司机，夜班，长期的夜班，比较辛苦啊。这个首先呢，感谢家里爱人的支持，那个祝这个所有的的哥的姐，然后那个活儿也拉也顺，家庭幸福。希望那个孩子学习进步呗，快快乐乐的。他主要就是年轻嘛，因为趁着年轻，别的也不会什么，就是趁着这时候年轻，然后那个多干点，然后为这个，一个是有父母，这个我是农村的，农村的，然后就是这个父母都得靠这个抵儿女养活着，然后有孩子上学。有不少费用，所以说呢，辛苦点呢，就为了这个家吧。 他不爱我，牵手的时候太冷清，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。哦，他不爱我，说话的时候不认真，沉默的时候用心。我知道他不爱我，他的眼神说出他的情，我看透了他的心，还有别人逗留的背影，他的回忆清楚的不

个朋友就这样。来听蔡健雅的我的朋友。 My friend, I know you'll be there if I'm feeling blue. My friend, even though we're worlds apart, and you think you haven't got the style to stand alongside superstars. My friend, 风平浪静的梦。